堂表背他得的忘恩坏了他的心肠，诬陷穆公身被害，要图谋家人，哪位雪艳娘，他只想巫山一梦要会云有谁知那王子笑声阴风狂，他自知木工一线血迹是个弱女，哪晓得焦老妇竟是一个催命的恶阎王，这家人一腔竭力横铁胆，恶阴贼失心妄想要做新郎，正逢洞房花烛日，取尽雪燕拜把堂，哼，真果是花言声传，都多齐整那一番，庄严陈设把胸肠，为爱爱香烧万寿焚金顶，光闪闪烛点不笑照玉堂，亲口张着拂袖在那牙床亲说亲鸳鸯，这家人满面娇羞一心的气恼，一千字愤恨我是满腹的思量，想我今春山再画，原因是教主我这冤仇未雪才做新娘，恨苍天祸及情门无常，四恩主怎将鼠辈凡做了贤良，现而今官不禄去，倾家破产只乐得夫离妻散，也妇人亡，这些娘正思量，不见贼是倾国灭邪之鼠眼，见汤琴耸肩缩背，他的手足张狂，不由地怒，二目通红，切欲齿，无奈何我这一身战死成魔掌，假寒春满起朱唇，应声而吐，啊，说破碎进城我要不 钢琴，闻听陪笑脸，你看他是茫茫的孤身呐，尊上辈呀，我九牧子荣，非止一日，可想知四常的梦想，今日离良缘已定了，何必谦让？必须要交杯双喜，畅饮琼浆。这家人意欲要将贼惯，少不得忍气含羞，我得委屈着心肠，说怒不过呀，陪君饮尽这杯中的酒啊，且不能够做饮呐，我的量儿也就平常。烫平气，立饮交杯，方才跪坐那烈女石壶，斟上琼浆，高奉千尊和尊敬您。钢琴说：“哎呀呀，我看老贵手放下上。”家人说：“谢贺夫君呐、啊，新生的如月，真乃是陡然的富贵，这意外的风光。”谢愿君您是高升皇恩浩荡，寿福山月永，福共海天长。贼饮罢头一杯酒，又给他斟二盏，我在贺君呐、啊，秦楼千里花乱黄。汤琴说：“今夕之会是三生幸也。”方消除了我那朝思暮想万种的思量，贼饮罢了二一杯，家人又给他斟三盏，哟，我的君呐、啊，你先饮此杯酒吧。且我有一言那要冒富郎，常言道啊，我们女子痴心你们难躲，婆性但知愁，红楼独守路宾成双。汤琴说：“哎，我的亲你好啊，还多一夜，除非是我一死才了却了这情长。”家人说：“哟，九言之间呢、啊，这是戏之耳。”君言也太重了，奴家我怎当？ 忙唤大悲说，今休要你解意呀、啊、你叫我赔罪呀、啊啊知死的贼呀、啊，求到被捕，他还得意呀呀。精神勉强饮，笑嘻嘻，捏斜着耳目，他的神色张狂，说我常在花街留下，终日里游荡，是女名妓，我也曾见过那些无数的红妆，他们不过是脂粉脱抹装饰的俊俏，哪似今你是天生的秀丽，是自来端庄，像今宵春风儿暖，落梅见腰儿揉碎了梅花杯，你看哪金色升起亮，无善道不讲啊。这家人搀扶着窗前上了压床，安抚奸贼在床上躺，我代表家人学念娘，听桥楼更鼓齐催，我的心意乱，见月轮看看带落树明横窗，洞房中是绵绵的杀气，灯光暗，罗帷内隐隐的呼声久未长，这家人软软相去，听听你那杏眼儿频频盼顾，不住的往贼床闯前来，掀起了小金帐，传嘘嘘轻轻提到细彩响，见恶贼明明坠入了迷离梦，这家人他把银牙紧咬，气昂昂说是贼呀你可太狠了，我们当初爱你呀那个样的情长，可恨你虚奉奸贼食毒计送玉杯，以怨报德啊。 官司主上可恨你谋害恩主，你把阴毒使尽，官逼奴，今夜晚与你要配鸾花，可怜我那被害夫君身逃遁，飘零在外呀，流落他乡。可怜他举目无亲，有谁怜念？弃之俱罪，把姓名藏。最可叹那一仆木成，身体死，一腔热血洒在云阳。可怜奴为报夫仇，抛头露面，亡生舍死为虎狼。奴虽不能在青史名标传流后世，乐一个轰轰烈烈姓名响啊，我在万古流。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侯月秋先生演唱的这段《刺汤琴》，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他的精彩演唱。 如果爱情为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接着请上京韵大鼓名家侯月秋先生来给您继续演唱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刺汤琴》。 这家人一腔怒气，洪小汉一边担心好气狂，忙过去那累手的衣襟把乡群也起，又将这青丝紧满用手踏儿内放，他是不慌又不慢，举刀子细听听，鸡犬无声人寂静，见银台上把精通烧短，珠泪成行，恶狠狠刀对着贼心，将要刺，猛听得一声响，当时之间呐，吓坏了小娘，不由比奴手腕儿一软，将他绕回下，哎呀，险些儿把钢锋落地，猛一晃，急忙忙。轻移连步就躲在奶奶牙床后，凝神定气细看响，听了听钢鼓七催方铃响，那眼前的铁马儿有悠扬，又听得飞鸿剑起摇翅而颤，原是那落叶儿凋零草上，别呆呆半晌迟疑心疼定，软却却四肢无力心为慌，扑通通放心乱跳峨眉粗，喘吁吁那一提轻摇手很强，这家人暗骂自己是无能的奸辈，当此计若不能够斩钉截铁抱夫郎，七八九空负了时光，忙要要强，你可厌倦了烈心肠，家庄这家人想到其间从铁胆破，就犹如凶神服了体了，他的面焦黄瞪双睛，手持钢刀，刚刚就在床沿下见恶贼已然睡卧在天香，猛一碰家人使紧了平生力，听他们的声贼凶穿透了胸膛，腹痛的奸贼身翻起，哦，你看他扎扎着两手叫亲娘，胳膊抖颤颤，摇地轻声响，淋漓漓可不红沾腿背口斜光，下列女见贼正命忙身女伴，拼了命的这个家人呐，岂容他再欢扬，砍气力扑向奸贼头玉臂，这汤琴身躯已倒在牙床，是贼当头钢锋刺穿心窝头，又搭着家人摁住是无法的敌堂，只乐得气绝紧的须眉动，他的命尽平躺嘴来上，下列女见贼气断身不动，猛抬头见天已带亮，浇住了风风乱风风鸡声四起，敌名也轻嘘嘘，见窗纸发了白了，透着曙光起身去，哦，整顿衣襟 心中思忖，当自己被人随死，我是怎么样的地方，似这般杀人的凶手，我是应当偿命，我岂肯疑祸于人，落个不良，怎么能在此自尽，不埋没，怎么能够投生去隐藏，倒不如我自行检举，往衙门里去，也好把我那文夫被害诉于公堂，也说一说奸贼的半个情种种，也摘一摘无辜的旁人被捉呀，不枉我出关路丑这一趟，哪怕我身遭万人喜洋洋，大师弟想听到我是死人一公堂，到那时感情你死有何妨，这就是血宴自汤起，是女子真见力，他是半仇不知半断麻。 欣赏了流派京韵名家侯月秋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的传统节目《刺汤琴》，下边呢，我们再请上洛派京韵名家刘春爱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段新时期的京韵大鼓作品《珠峰红旗》。 氧气。 留恋满，轻轻放下。 就会减少痛苦，减少危险。但是我不能吸，不能吸，这氧气虽少，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贵重。三位战友，他们冒着严寒的袭击和生命的危险，奋勇直前，正向顶峰做最后的进军。他们比我更需要氧气，我虽然不能亲身攀上顶峰为国增光，但是我也要为了征服珠峰贡献出我一切的力量。这就是我的战斗岗位，保存氧气留给战友，这就是我的光荣任务。这时候忽然一阵疾风劲雪劈面扑来，好像是向他挑战。刘连蛮，你在这法海将近9000公尺的高山上，你如果不吸氧气，你在这12级大风的面前，你就会停止呼吸，你就会倒下去。不，我不会停止呼吸，我也永远不会倒下去。党和6亿5000万人民和我在一起，登山队全体战友们和我在一起，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一切的困难。雪下得越大越好，你把祖国江山打扮得更加宏伟，更加壮丽。风刮得越大越好，愿你把我们登山队胜利的消息刮到北京。刘连满心情激动难平静，犹如那波涛万顷上下翻腾，想到那夺取顶峰，三位战友，黑兵不和雪，舍死闹声。四听见战友们步伐铿锵响，四看见战友们脸上刚毅的神情。就在这胜利在握、难忘的时刻，四看见山下的同志们忙不停，帐篷队。火光点点如火种，欢腾的气氛笼罩那本营。一双双的眼睛仰望峰顶，一颗颗的红心热血沸腾。单等着顶峰的战友把佳音送，马上传捷报为祖国庆功。这才是众志成城一片响，这力量排山倒海不可抗衡。是阶级感情，一颗红心燃烈火，这团火逼退死亡，战胜危险，烧垮了风雪，冰化寒冰。刘连满面临险境不惧色，恰好似轻松挺立在风雪中。猛然间云雾之中红光闪现，啊，原来是五星红旗飘顶峰。霎时间风雪严寒已扫尽，天地山川一片红。顶峰上战友们声音随风嘶，万岁万岁毛泽东。刘连满振臂高呼山河应，群风轰鸣大回声。这声音传到了祖国各个角落，传到了首都北京。这时